建文和判官郎君蓬莱的众官兵见状都怒从心起，几乎要发作。不等众人发作，小娇女又换了一副落寞的神情，轻声叹息着，双手合在一处，黯然说道： 哎，只是不知我家七杀大人若是听说破军死了会有多难过。 说罢，晶莹的泪珠像是玉壶中倾泻而下的珍珠，从他威严的脸庞滚滚滑落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惊奇冒险继续，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But I just might break down.